因为又共迎来了新的一天。我是吴哲彤，欢迎光临零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。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歌，我是吴哲彤。 听夜歌不寂寞，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，我是吴哲彤。今天还顺利吗？没有找错钱吧？今天我又把钥匙丢了，在门外等了4个钟头。你瞧，生活总是有很多的意外，只希望你会意外地发现你丢掉的东西突然又出现在你面前。你说是不是常有这样的事儿呢？ 你说我从来不会多想，你说我每年都一样，以为这对我是个夸奖，一直到离开的那一晚。我想这世界一直在转，我想快转回你身旁，可是我得到一间空房，有你睡我的那张床。时间说生活应该一直都是这样，可是你说你没说的尽是心中的绝望。时间说原谅也许能让人转回你身旁，可是我得到一间空房，有你睡我的那张床。时间说生活应该一直都是这样， 我的

息，这座城市的旅行。 午夜，城市的喧嚣渐渐远去，我们闭上眼睛，专心倾听心里的呼吸和梦里的声音。夜歌就是你写给城市的一首诗，里面装满了你心情的汗水和最美的梦想。 专心倾听我心里面的呼吸和靠近我生命的声音，在这城市里充满各种梦境，每个出口有不同风景，人们聊的话题笑语声像低语，对我来说都好像 我是一个酒吧的一个员工，我们酒吧地段处于两个学校旁边，我们每天工作都特别晚，因为所有的消费者在白天都得上班得上课，所以我们是为他们提供服务，所以比较晚的下班。现在我们都快打烊了，上了一天班也挺累的，回家之后只能捂着头先睡一觉再说。像我们这种工作确实是比较累，但是也挺开心的，除了工作也有工作之余的一些乐趣。 挣钱是要紧，可你也是人，你也需要放松去享受，哪怕好久一次也是应该的。来听对你说， 你睡着了，手掌紧握，脸颊上有浅浅酒窝，在这一

最信任的人是谁？除了你的妈妈。过去我相信四季的交替，可现在不信。南方的雪灾让我对天充满了恐惧，我相信那是一种惩罚，是对我们自私纵欲的惩罚。 倘若我过得不好，你一定为我抱不平，好像含蓄而又暧昧的关系。谢谢你能黑白分明，谢谢热情带着冷静，就像情人一样清醒。 手中仍握着你的自己，在 想念谁又在叹息，是我啊，耳中还留着你的话语，只愿能回到我们的世界，想念你在每个想念 给你温暖，陪伴你走出自己的路。这里是夜歌，我是吴周彤。 总有一天我要走出属于自己的路，请你牢记暂时的别离，只为开创一个新的前途。请你等我回来，寻着当初离开家的路。 喂，你好，5块钱豆皮是吗？啊，两个油麦菜，别的呢？要一个火腿肠是吧？几号楼？9号楼514，知道了。再见。嗯， 我是那个卖水果的店主，每天工作挺晚的，咱们小区年轻人挺多的，每天晚上就是一天到晚。挺累的，到2-3点钟才能打烊。 在红尘俗世间，谁的呼唤都在耳边，那么熟悉却又遥远，为什么痴心无处才难相见。还会在起风的午夜，谁的叹息飘在风间，那么无奈却又无悔，多少前世缠绵待今生缘。 产生过对午夜的依赖，如果有，我必须告诉你，那很危险，特别当你唱这首歌的时候。 别走开，给我一个时间对你说爱，抽着心缓缓呼吸，深深地感觉心在说我爱你。哦、baby， 给我一个时间对你说爱，用我的心化作填满你寂寞的夜里，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感觉。

惜不是你，这是一首可以触动心弦的歌，那份无奈和哀伤让人禁不住想去拥抱他。算，他是需要安慰，但可惜不是你，我们还是走吧。 在这星球上，燃亮飘渺。